啊，不是说你们没有能力啊，就是比较困难。就最好就是重复的休息，把它掌握住，好，就是不要随便跑出去玩啊，或者是做一些别的事情。好，最好还是在真实品上面多复习一下比较好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。